好啊，大家好啊，今日我哋咧牛医生与狗护士又请翻牛医生翻嚟啦。 哎，我翻咗嚟啦。 喂，听讲你日内狗开会喎， 开日内狗开梗系打炮啦。 有冇打呢个鬼妹咧？ 鬼妹冇日内狗，得黑鬼啫嘛。 黑鬼日内狗边有黑鬼啊？屌你！ 日内狗啊，你估真系我哋买标日内狗印机啊？ 喂，听讲咧就嗱，我哋系咁回应翻网友啦。 头先我屙尿嗰阵时条蕉有啲雀缩走出嚟喎，点解咁嘅？ 因為你條豬係食住肉 啊，可能食熟啊啲 係。屌你老味你個！ 啊，點解條豬有食著熟嘅咧？啲網友如果諗到，好出嚟話俾我哋聽。 嗱咁咧，醫生今日翻嚟啦，咁我哋即係想回應翻幾樣嘢啊。咁啊，花哥話我哋即係講啲嘢都有啲悶。嗱，好老實講，我哋咧就因為個節目咧都係講我哋個 point of view 即係個 POV。咁 POV 啊，個個即係我哋有一個特定嘅 POV 啦。 你講到好似英皇阿 Sir 咁樣嗰啲。 屌你 老味 ！POV 第一跟我讀一次 POV。 咁咧，我哋今次咧录完呢 啲人话我哋讲粗口讲得多，又系咁投诉。 我哋平时都系讲好多粗口噶啦。咁我回应翻 上次又唔知边个大哥个老母话已经怼冧我哋噶啦。 系咩？ 系啊，怼冧埋话讲古屋投诉，等我哋冇得做啊嘛。 咦，都好喎。嗱，咁啊，嗰个古仔就系话我哋已经即系呢集可能系最后一集。如果大家想听嘅话咧，我哋即系咧网上面留言翻啦。咁我哋可能会即系储一储啲料，咁继续录落去。 有个网友嗌我哋去春宵宵度做嘉宾喎。 春宵宵啊，唔好评论你嘅节目嗱。如果我哋咁讲，俾人怼鸠怼鸠烂埋啦，快啊！ 春宵宵讲咸湿嘢嘅， 我觉得 我哋讲粗俗嘢，佢讲咸湿嘢。 但系我哋讲嘅系咸样。 但系人哋个台有台歌喎，开始嘅时候我哋冇台歌嘅。 唔系冇钱咪冇台歌啦，屌你音乐要钱，大哥。 你快啲搵啲阿花哥嗰啲同佢谂谂计啦。 冇辦法啦，因為要錢，我哋冇錢冇計。 如果阿花哥整個嗰啲護士，嗰、那個女護士咁撚醜樣嘅， 邊個女護士啊？ 即係喺個 download 同埋個公仔個女護士。 係咩？我冇上去睇。 你真人上去睇下，嗰、那個女護士嚟嘅。 係啊，你 啲人以為我哋兩個係女人嚟嘅。 啊！屌你啊，咩都似啊！嗱咁咧，我回應翻啦。咁啊個我哋個網個網址大約會 keep 半年。在半年裏面最後那集開始打落半年或者三個月是不用的。 好了，聽天被人洗了。 阿筍哥即是應承了我們了，不用的。 現在啲人你懟冧了，黑客懟冧我們。 咦都好喎。或者阿花哥你聽到就是你幫我們 keep 一段時間，因為我們呢集是最後的了，都不會即是短期內我們不會再錄了，咁希望大家都即是見好就收，好像花哥。 咁我們去哪好呢？ 去哪啊？ 我哋期間呢段時間做咩好呢？ 屌你老味，我去歐遊啦！ 我去歐遊係 點係啊？屌係啊！都好啊！阿筍哥去邊啊？去食馬蹄怪㗎啦！屌你 曱甴頭啊！ 曱甴頭頭好方，屌啦！我哋今日咧有條 V 咧就講呢個一廂情願嘅，同埋咧就乜都講下咁啦，因為最後一集。咁一廂情願咧，我就想講下即係呢個愛情事業。同埋即係你嗰個嘅 所見所聞啊！我最近見到隻貓就一廂情願啦。 係嗱，牛醫生就真係一廂情願，乜都估計。 我話算有一日咧翻工，咁啊走去搭車啦，行咗幾附近咧，又大坑渠，個坑渠仔嚟嘅。啊，嗰條坑渠好乾淨，我見到有兩個行山客就望一望。 係。 咁我走咗，咁我又走去望一望啦。 係。 哇！啊，見到隻貓咧，老虎斑紋貓瞓咗喺渠裏面。 係。 咁我見到佢咧，就好似奄奄一息。就唞緊氣 喎！你個撚樣真係奄奄一息啊！而家 下面咧就有個雨季膠袋佔住，咁我就以為佢即係可能有啲有人，我估嘅幾個原因，第一可能真係有人咧患咗病放喺度。第二個可能正可能佢係預計買完啲嘢食咗之後肚痛都翻喺度。第三個原因咧，可能咧就真係有啲人做咗啲對貓唔住嘅嘢，咁對只貓唔住，我啲嘢佔一佔佢。咁啊咁啊，我第一時間梗係翻工啦，跟住咧就打電話，早餐都唔食啊，打電話去愛護動物協會，佢老母臭閪啦，我要講老母臭閪啦，大家唔好又話我講粗口啦，打電話去緊急熱線，打幾成個鐘頭都冇人聽， 人哋好多緊急嘢做啊，老友。 跟住我打去嗰度有一般熱線嘅，如果大家唔信，打上去上網睇下個一般熱線。咁我打去啦，個小姐咩事喎？我話小姐，我想有緊急啊，只貓瞓低咗，就快死啦咁樣。咁我要打唔通啊，嗰個緊急熱線。你繼續打啦，嗰、那個熱線我哋都打唔通啊！ 屌你！ 我真係 我真係好緊急啊！ 我屌佢老母！我第二次講屌佢老母啦！真係咧就早餐都唔食，係咁狂打啦，正又睇下又唔睇咁樣啦，啲客人啲覺得咦咩你個醫生咁咩今日？今日我又係咁打咗成個鐘都打唔到，真係打足一個鐘，打20個電話，再打去嗰個普通熱線，個小姐接電話。啊咁樣啊！你留低電話姓名啊！咁啊，我認得係嗰個八婆噶，個八婆係佢嚟啊！跟住我問個小姐點解頭先 你又唔留我電話，係姓名，而家又留。我冇，因為你打咗成個鐘啊嘛。佢真係咁講啊！咁我覺得都搞笑，我屌佢老母，我淨屌佢老母，我話屌你老母啊！係跟住佢話有冇搞錯啊？我打成個電話，只貓死撚咗啦！跟住你知唔知佢講咩？咁你係咁啊嘛，打咗成個鐘，我而家咪同你留低電話咯。跟住咁咩？佢覆我啦，咁我咪去如何如何啦。我都同嗰個人費事嗌咁多，我你快啲揾個幫把去睇睇啦咁。佢話：唔緊要，我哋咁啱有架車去開嗰度，咁咪真係睇。咁有人覆我嘅話：喂，唔係喎，先生，阿牛先生，佢話你嗰只貓我見到啊，但我哋一掂佢即刻走咗咯喎。 嗱，呢啲咪一廂情願啦，大家。 我只貓咧就其實喺度偷涼，我真 係。即係一樣嘢，就係你身為一個醫生，你應該幫只貓再翻嚟做急救啊。 我費事摸佢，就冇水洗手嘛。 診所有嘛？ 診所好耐啦，我 唔係你抱佢翻診所咪得咯。 抱佢。 嗱，各位呢個係一廂情。 污糟邋遢只貓點摸咧？ 呢啲係一廂情。 你嗌我周圍摸喺啲公共交通， 你周圍嗨， 周圍嗨。 嗱，呢啲係一廂情願廉價愛心反彈嘅例子啊！大家。 我諗咧，而家最真咧就唔係最真，我嗰個唔係我活動 係咩？ 係嗰只貓。 係嗰只貓咧，因為你搞鳩佢瞓覺啊！屌你啦！ 嗱，但係好肥嘅喎， 佢肥啫，佢眼。瞓啊，大佬！一廂情願地廉價愛心反彈例子。 佢瞓唔好瞓坑渠啊嘛！ 你知唔知點解瞓坑渠？因為窩落去舒服啊嘛， 舒服。 即係佢因為有窩型啊嘛。 咁你今晚你瞓坑渠？ 唔係沙甸魚好中意咁瞓㗎，我只貓叫沙甸魚。嗱咁咧，第二單嘢咧就 你老婆瞓坑渠啊！ 我都想。 阿你老母瞓坑渠。 哇！佢最好啦。咁咧有一個嘢叫阿陳有一句説話就好堅嘅，一隻鑊就有兩隻耳。呢句説話點解咧？就係話你孭鑊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個人孭曬嘅，永遠就係一隻鑊有兩隻耳，兩隻手先拎得起一隻鑊嘅。嗱，咁咧呢句説話好， 而家好多鑊都冇耳嘅， 有病。咁咧就令到大家深究一樣嘢，就係點解咧？就係話。你有好多嘢，你唔會一廂情願地話啊死啦咩鑊一個人孭曬，其實唔係好多嘢都係兩方便嘅啦。舉兩個例子俾大家。 傻嘅，而家邊度有人一廂情願去孭鑊㗎？啲人都唔孭鑊走咗去㗎啦。 唔係啊，有啲傻閪係㗎。我喺醫院做有啲傻閪。 我未試過啲人為我孭鑊咯。 邊個？ 我未試過有人啊，即係肯為我孭鑊啊。 孭咗你唔撚知係嘛？ 係咪有咁好啊？ 醫院成 孭完都唔話俾你知，呢個真係柏拉圖式嘅孭鑊啦。唔係柏拉圖式嘅愛情啊！ 屌你老味，有啲人我話俾你聽，醫院除咗咁多你咪話，阿牛醫生我未遇過，我哋成日遇好撚多。 可能我遇到冇人，有人同我孭咗唔講啦。 係啊，有人兩孭咗咪講你聽啊！屌， 嗰個達文西嚟嘅肯定 係。文西嗰個係，嗰個達文西嗰個正一文西。嗱，咁你有兩單嘢我想講啊，有一單嘢咧就係。我呢排有個老友，咁咧就同埋我啊，即係阿羅倫士哥，阿羅哥，咁咧阿羅哥咧同埋阿西文哥咧，文哥咧就喺大陸咧就屌閪， 佢愛上個女人， 一廂情願地咧就以為自己係華倫天狼啦。我講俾大家聽個故事係點啊？就即係溝咗條女之後咧，就日屌嘢，屌喺屋企嗰度又唔帶袋砌啊，又呢又路。 聽講佢哋瞓覺咧都冇位擺，都要將條女擺落去裏面。 係啊，佢哋瞓覺好辛苦㗎，張牀可能窄得滯啊，冇位擺。把條卵擺落人哋個口，咪擺落人閪咯！ 我張牀闊得滯，夜晚條卵唔知周圍擺，唔知擺邊。 唔係你張牀冇人瞓啫。嗱咁佢哋咧就以為自己真係華倫天奴，屌你老味條女咧就即係同條女一齊咧又唔帶袋，即係我唔係唔贊成佢哋即係唔避孕，係唔贊成佢哋咁邋遢。即係講一句喺街識你兩三日，你屌閪你又唔好撚唔帶袋啊！真係好撚難。 佢應該係真愛情咧。 嗱，我話俾你聽，阿文哥啊 ，Simon 哥仲話喎，佢話：喂，阿九護士，你覺得係咪玩鳩條女咧？唔帶袋屌佢！我話你咪玩鳩條女，你玩鳩自己啊！你咁柒邋遢嘅喎，直頭金字塔個頂嚟㗎啦，撲街！咁你嗰條女，兩條女咧就不約而同地咧屌完閪之後幾日就同佢講：哇，我有撚咗啊！ 唔係佢咪有撚咗佢話我嘔 啊！ 我嘔啊！嘔好多嘢出嚟啊！ 佢可能吞精吞得多，所以咪嘔咯。咁咧，嗰兩條女就話自己有撚咗，咁之後咧就屈我啦，屈我細佬同埋屈阿 Simon 哥錢，即係阿 Lawrence 哥同阿 Simon 哥錢就 屈佢咩咧？ 嗱，我而家就有咗，你俾錢我攞啊佢，唔好就生出嚟，我咪同佢講咯。咁佢哋兩個求助於我就係話：喂，而家點算啊？有冇啲嘢食啊？墮胎又呢又落。 好多人都成日問我呢個問題。 有， 我嗌佢墮胎，佢係轉頭成日問我有冇藥咧食咗會墮胎。 有啊。 你知唔知道有嘅咧？ 我唔知啊，我哋知一腳兜埋去就屙個 B B 出嚟啦。 你講啲啊踢爆西啫，踢爆西實屙個 B B 出嚟啦。嗱，有一隻藥叫做 U B 386啊，定 U B 3486啊？我記得我 U B 386。 呢個未聽過喎、 啊。未聽過。 我哋最近喺呢個日內瓦會議都未聽過呢、這個。 唔係呢隻藥咧，喺上一個2000年之前啊，喺2000年之前，即係上一個即係。嗰、那個世紀咧， 係咪啊？陳鳳夫真發明 嘅？唔係，法國人發明啊！影響呢個世界好緊要。嗱，呢只藥點解唔流行？ 梗係法國人發明啦，因為成日法國人屌閪， 屌人戴白帽 嘅。嗱，法蘭西嘅鬼嘢嚟嘅喎。 嗱，呢只藥佢發明咗之後咧，引起好大迴響啊！尤其天主教國家或者基督教國家，因為咧佢嘅墮胎嘅原理就係你食咗呢只藥，子宮咧就 會收縮， 收縮同埋嗰個叫咩啊？喂，黐住嗰個 胎盤啊， 胎盤嗰個位啊，叫咩咧？佢釋放一啲嘅嗰啲叫咩 deceptor acceptor 嗰啲， 佢釋放啲膠水出嚟用咗佢 咯。嗱，咁即係釋放啲嘢出嚟啦，令到胎盤即刻黐。 聽過呢隻嘢啊，陳日君用得最多。 點解咧？ 佢成日屌閪 屌你，陳日君撲街基佬嚟啊！你睇個樣就知 幾屎啊！ 嗱，我話俾你聽呢隻藥咧，咁咧引起呢個基督教同天主教國家好大迴響。佢唔能夠普及嘅原因係因為宗教理由嚇， 佛教咧 更加唔俾用啦，因為佢驚咧就係濫殺咗生命啊！因為呢隻藥咧，只要你有咗， 怪得今次有啦，阿會議唔肯講呢隻藥啦。 有啊，好多年噶啦 ，UB 三八六。 我哋啲正當醫生唔知啲嘢。 有啊，呢隻藥之後咧，你只要有啊 BB， 無論你個肚嗱，你總之八九個月啊，梗係唔落啦，因為唔安全咯，你邊度生啦嗰陣時？ 你屌閪食定得唔得咧？ 冇用噶，冇用噶，因為有 BB 先有用。咁咧，邊個國家用得最多？ 大陸、 內地啊， 內地 有噶，內地只要你懷孕未超過四個月，即係未超過四個月，佢就主張你打胎嘅時候就食藥打胎嘅。 咁啊，胡錦濤用得最多。 唔係，大陸用得最多，因為大陸係好，我記得係同間藥廠買一條，即係個拉神嘅。 如果唔 係 啊，即 係 30億人口㗎啦。 係啊，咁咧因為佢係一個最安全，亦都係最便利嘅避孕方法嚟㗎呢個。但係好多國家都係禁用，尤其法國人發明，但係呢只係法國禁用嘅。 法蘭西嘢犀利。Simon 兄同埋你細佬， 咁咧就話 結果有冇用咧？ 結果咧就俾錢咧，屌你老味！嗱，呢個例子就係話佢以為自己真係一廂情願條 件。我聽講你細佬個女朋友就話咩喎？佢話屙咗嘔墮胎，但係嗰嚿好似屎黃色嘅物體。 屌你老味，嗰嚿真係屎嚟啊！屌你老味，屌完胎第二日話俾你聽有咗，佢擺明屈鳩你錢啊，傻仔！佢哋 我好多即係唔係即係有專業醫生啊護士嗰啲，一聽到都話冇可能喎，第二日點會有狀 況？係咯，佢哋兩個咧，嗰兩條女咧就目的就係屈錢，但係咧阿羅倫士哥同埋阿 Simon 哥咧有一個戇鳩仔，就係以為自己華倫天龍，以為自己真係靚仔，人哋同佢講愛情一廂情願嘅傻仔呢啲。嗱，事業上 唔好話佢哋咁啦，佢哋好慘噶啦。 佢哋仲話慘啲，剩一低能仔一 輸你多輸多。話説你細佬咧最近咧就想睇呢一個《獅子女巫魔衣櫥》啊，呢套由個童話拍成嘅電影啊。咁佢走去大陸買正版喎， 點知 佢買翻嚟都係正版嚟嘅，不過係1998年由英國 BBC 廣播電台拍嘅一套劇，就係《獅子女巫魔衣櫥》。 我話俾大家聽，《獅子女巫魔衣櫥》係小説。 話説你細佬就係咁狂啲屌撚咗成個鐘頭，就話點解呢個大陸有啲咁嘅嘢？ 唔係因為《獅子女巫魔衣櫥》其實一本好出名嘅小説嚟嘅，咁佢將佢拍成電影咧，係電影版有電視版㗎嘛？ 西照咧， 西照啊！屌，真係西片， 照西咧， 真係照西咧，真係西片。嗱，咁我哋咧就唔好， 我哋係咁屌人， 你唔好飛來飛去，你講下一條。 我話俾你聽，我哋係咁講啊，我諗就係半年後真係冇得做啊，得罪好撚多人啊。 係啊，嗱，仲有一個即係一廂情願嘅題目咧，就係我想講下呢個，我以前有一個女同學，咁咧 佢又屌閪唔戴套嘅， 你唔好飛來飛去。唔係點解大痛嘅一廂情願地，因為 愛上你。 唔係啊，咁咧佢咧就咁嘅。我中學嘅時候有一個女先生，咁啊幾年前打電話俾我，佢就喂你識唔識啊乜水乜水女同學？佢話我識喎，佢話佢入啊呢個精神病醫院。我話係咩咁樣？佢話你喺精神病醫院做嘅喎，咁你見唔見到呢個女同學？我話探下佢。 佢咩啊？啊你去綁鳩佢啊？ 嗱，個故仔係咁。佢咧嗰個女同學咧事業心好重，中學畢業之後佢入一間香港嘅大酒店度做， 咁個老細 啊，中國大酒店， 中國依家香港好出名嘅大酒店，咩名唔夠膽講，驚俾人告。咁咧佢咧就個 上司咧都唔知冇得做啦。 上司成日同佢講啊，有積薪㗎，諸如此類。咁佢又好 aggressive 嘅，又讀好多書啊，又去即係幫老細擦鞋，諸如此類。就成日同人講下次升職到，下次升職到啊，點知下次升職係第二個。咁佢即刻就黐撚咗線，真係黐撚咗線，咁啊入翻去。 冇即升就黐撚咗線。 係啊，因為佢一廂情願地以為人哋升佢啊嘛。哦。咁佢真係黐撚咗線入咗精神病醫院。我話俾你聽，那個 Miss 同我講一樣嘢，那個 Miss 又係黐撚線。佢以為我真係精神科嘅專家，佢就話啊應該點點點處理。我真係想同佢講，大佬我識咁多處理方法，唔使做護士。 同個 Miss 講聲，你話我但係幫還幫，不過你要俾我屌閪！ 哇！我 Miss 屌你老味，佢教得我嗰陣時廿鳩幾歲，我而家成三十幾歲，屌佢老味五啊歲嚟走啦！屌阿婆， 我成日都嗰啲日本嗰啲 Miss 教教書啊，俾啲人輪更啊，要佢屙啲尿喺口度，我成日形象嗰啲 牛醫生教得我嗰啲 Miss 而家都五兜幾嘢啦，屌你老味阿婆，你都啱你呢個仆街啫！你先屌阿婆啊！你个仆街！ 唉，冇办法啦，我哋嗰啲好尊重老师。讲起老师，我又想讲一单嘢啫。 咩啊？ 最近啲老师好惨啊！ 啊，系基准试啊！ 成日都考唔过，跟住谂咗成日都考唔到，考四五年。我真系想话阿 Sir， 你考考唔谂到，你点教啲你？ 唔系喎，嗱，但系我上次睇呢个新闻透视讲鬼佬考唔谂掂喎。 鬼佬梗系考唔谂掂，鬼佬成日识屌閪嘅。 唔系啊，屌你！ 鬼佬分好多种嘅，啲屌閪鬼佬梗系唔识啦。 嗰个卵样读英国文学噶，屌！ 鬼佬咁犀利啊！ 系啊，嗱，我想讲 唔系读莎士比亚嗰啲啊。 摩人比那他不是做莎士比那的摩人比那 沒 錯我想說的就是說語言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 就算了你要考再重新考個醫科的標準試我去考不是一隻牛的眼 我告訴你聽李國章的撚樣去考都考不定這些東西曬了你那個撚樣真的夠不少 試一下我出題目李國章去考啊 李國章啤出你又得啊！李國章以前教你喎，好似 啊， 好撚麻撚煩， 好撚惡噶， 好撚惡嘅咩？ 好撚惡噶，個肥人咧成日話我冇肥人啦。嗱，你睇下我邊有肥人？ 有冇踢佢個袋咧？ 我唔敢啊！嗰陣時未畢業啊。 嗱，我就想同阿李局長講句説話。嗱，呢個教育咧，即係尤其語言啊，係冇呢個標準答案。我哋唔同科學同數學，等於我同佢講一句，我屌你老豆啊！你可以同我講嚇咁，有一個標準答案啫。如果佢同你講翻句，我屌你老母啊！咁有一個標準答案。有同佢講早晨，有一個標準答案。 我就調翻轉想講咧，就係我以前啊老師啊，我小學嗰個老師嗱，嗰個唔屌得嘅，一個好好人嘅， 係男人啊唔屌得咯，屌 佢。咁咧呢個老師咧就係我以前就小學嘅，咁佢有一次我好耐啦撞到佢喎，咁佢睇醫生喎。 係。 我話老師咁啊，我話點啊？而家呢排你仲係教緊小學啊？咁樣佢話唔係啦，冇教啦。我話點解啊？我費事佢講一句，我到而家都銘記於心嘅。 係， 我費事誤人子弟啦。佢哋又要我哋啲老師教咩又學咩電腦咩成，我都幾廿歲人啦，一把年紀，唉，我咪提早退休咯。 啱啊！嗱，呢啲又偉大啦，嗱，見好就收啊！呢啲就 嗱呢啲咧，其實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好坦白講，我哋細個讀啲嘢好多嘢都唔記得咗㗎啦。 係， 我哋其實係個老師個做人個即係以身去身教，即係佢嗰個人咧個榜樣去教導我哋出嚟做人，就唔係咧。其實係，即係你揾個，如果係你要，因為知識上面要滿足到學生，咁你揾個博士翻嚟教啊！你老母閪， 咁啊 係 喎， 我唔夠啊！你老母臭閪，我係咁講唔怕啊！嗰啲咁嘅教育官，佢老母臭閪啊！ 唔係你我嗱， 即係我咧激動啊！我除咗用粗口去屌男仔交之外，我冇嘢好講。 唔 係，好似上次出貓咁，佢老母臭閪嗰個咁啊李國章嚇，我哋得一個學生出貓啫，我哋大部分學生都係良好噶。你個冚家產擘大隻眼講大話，你有本事咪全部都話佢哋冇出貓冚家產。 唔係嗱，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互聯網已經好流行，要追求知識唔使先生教。 我覺得嗰條友根本係想善鳩佢嘅，特登攞個網址出 嚟。我諗係啊，屌你 老你，我有心善鳩學生啊，你就唔好打嗰個網址啦，你打 www.sex141.com。你等 佢 上去睇 撚 爆佢咯！ 咦， 係 喎， 屌你老味 閪！唔係，同我覺得一樣嘢咧，老師基準試啊，擺明玩鳩啲師生啊！ 你出一個網址，你就預咗人哋出貓。你嗱嗰啲啊叻學生就話俾你聽，識得係把握個時機。 啱啊！佢哋識執生啊，出嚟撈嘢，我第一個請過呢個人啊！屌你老味！ 就人哋攞去屙尿屙屎嘅時間，仲要咁緊張嗰陣時，你仲要放低一齊走去廁所搏喎！ 你聽我講。嗱，我喺精神科裏面就讀好多精神科嘅教育， 這個學生非常優良，第一他很冷靜處理問題， 沒錯啦， 他在這個最緊張的關頭他看得出這個機會， 放棄一切走去， 他看得出這個機會，放棄一切去搏， 沒錯啦， 之後你還要有一個高科技的 support，入到去你要一个上网的电话，还有一样东西你入到去还要记得答案出来的。 我想屌鸠那班戆鸠仔，又是那班，是只不过你成日以为这个社会是公平之下，想做些公平的事。屌你老尾，你咁撚做公平，你去日內瓦開會啦，屌鳩啲黑鬼啦，你係公平？你試下同嗰啲歐洲嗰啲啊啲農產品出商嗰啲同佢洽商啦，你咁撚話公平，你行出嚟啦！ 我又想回應啊， 冇錯，係讀書讀到讀乜撚嘢？ 佢哋咧公平咧，我話俾你聽，公平係相對。 講到我口乾啦。 公平是相對公平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公平，我介紹一本書給 你。我就告訴你，這個世界沒有相對公平，只有絕對不公平而 已。你聽我講先，牛醫生他沒有激動。有一本書我想介紹大家看，叫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又是這些 書。我告訴你，你不要經常說這些書。這本書是講公平的，這個世界如果要公平 是很恐怖。托洛斯基怎麼死的？托洛斯基是枉死的，被當年呢共產政權呢就打為呢個極左派，咁之後咧就槍決而死啊，仲連累家人。嗱，逢係你一有公平，要絕對公平，呢個社會就好恐怖。當年俄羅斯就係、是、當年前蘇聯就係想實行絕對公平，所以有秘密警察，有秘密監察，因為要絕對公平啊嘛。舉個例子，每人都屋企有個 B B， 點解你有10罐奶粉，佢得4罐？你點可以搜出嚟？秘密警察。秘密監察，嗱呢啲係要絕對公平之下所做出嚟嘅。 咁可以引申點解我老婆咁醜樣，你老婆咁靚，係咪叫公平咧？ 呢啲就唔係公平啦，嗱，所以公平係相對嘅。至於呢個世界有冇公平，我想話俾大家聽，呢個世界一定要唔公平先可以生存到。喺食物鏈裏邊，由獵食者到呢個被獵食者，都係一個唔公平嘅即係對等狀態喺裏邊。 其實係幾複雜㗎。 這個、所以如果你哋要討論公平，我好想你俾個電話我同你一齊討論。呢、這個世界永遠冇公平。 大家有冇諗過，如果個老婆啊，個個都好似雞咁，又幼個肚波又大，個社會出現咩問題咧？ 個個唔屌閪 啦，唔係個個唔會叫雞啊，咁就好多人餓撚死咗啊。 咁啊係喎，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幾複雜㗎。 嗱，我話俾大家聽啦，只有相對公平喺一件事上面，我哋要翻勾一件事去睇一件事。那個相對公平性就沒有絕對公平的。 我們講那麼多粗口呢，就不是呢、就是、貪口爽，只不過呢就講出那個實在的情況，就 是因為是 不是那個中午的學生呢，其實真的呢 很 smart， 很 smart， 還有他很冷靜去處理 問題，是不是吃得這個M&M 朱古力多 一定是啦，因為小時候喝得多那隻什麼奶粉啊， 老母沒有喝老母的奶，他老母可能奶細 對， 所以就說即希望我希望那個學生第日呢幾十年後望回自己，如果他覺得那一刻他還是對的，我祝他一世好啊，但如果他覺得我想當年做事是不對的，不要緊，你不要覺得自己醜怪，你最重要是接受你自己是不對的。 牛醫生，我想跟你說，到你出來社會做事，你用的手段更加喇喳，恐怖惡毒。我想跟你說，在這個社會競爭，你在中環，你跟人說公平，人家屌柒你老母，未唔切啦，這個世界一定要不公平，狠辣毒你才可以生存到。 所以那班同學呢，我想說就是說，有陣時呢你們要明白，你們要擴闊眼光看清一些事實真相，你是堅持是對的，堅持公平的問題，你堅持公平的背後，麻煩你真的明白多少少東西。 對啊，還有我想介紹多一本書給大家看， Discipline and Punish， 這本書呢是 Michael Foucault 寫的，嗱，一句說話是當年德國總理斯羅克說的，香腸和法律你不要理它是哪裡來，因為它開頭的出處是非常之噁心，令到大家都即不想去到接觸這件事。嗱，香腸是用爛肉做的，尤其是一些即骨上面黏著肉用離心機揈出來做，法律用來做什麼？保護有錢人的傻仔，如果不是為什麼那麼多人需要做有錢人呢？即係點解呢個世界你同佢講公平嗰啲嘥撚氣啊？法律已經係保障一班有錢人，你冇錢就一定係唔公平噶啦。法律係保障一啲 smart 嘅人，你要公平，你一定要叻仔，你一定係要即係喺呢個社會上比較突出，你咪可以攞到公平咯。 嗰陣時阿陶傑都講得啱嘅，唉，你哋啲僆仔拗乜嘢？你中意咪俾多兩個 A 啱啦，你出嚟都係揾唔到嘢做嘅， 都係個問題仲即係個商業而家真係已經係白熱化咯。 啱啊， 你哋大家即係要擴闊個眼光去睇呢個社會，因為個而家 自從有互聯網同埋個世界咧開始，你話叫公平咧，大家競爭已經係好越嚟越 係啊，已經係埋身同血戰嘅時候，你同人講公平有黃撚鳩啊！ 講到幾廿年後，大家真係諗親啲啊！大陸個市場已經佔據咗香港。 我話俾你聽啊，講起大陸，大陸非常之咧係俾人唔公平對待一個體系嚟啊！嗱，喺歐盟出口嘅農產品，中國出口嘅農產品，點解人哋要打壓中國？因為價錢平，人工低。呢啲叫公平嗱，人哋歐盟國家有補貼，用錢嚟搭撚死你，你條粟米賣三蚊咧，丟你老味，我賣三毫，我國家補貼。 嗱呢啲已經複雜啦，你睇下而家啲北姑咪知咯。 咁啊係啊， 北姑已經係係啊，咁公平嘅大陸對待之下，已經喺香港嘅佔據市場都幾大啊。 即係嗱，我所以話嗰條僆仔出貓，我覺得應該讚啦，人哋咁冷靜。看到個網址去做呢個咁嘅嘢，你仲笑鳩人哋傻仔？你 只不過阿李局長咧，要即係同大家交代先講啲咁嘅説話咧。其實阿李局長咪又係屌你老味呢班傻閪， 咪係啦，呢班仔都傻仔啦。嗱咁咧，我哋另外咧就想講埋，因為今日都最後一集啦，講多幾分鐘就收皮，五分鐘。 講咩咧？ 講呢個中產好撚慘啊，又要填税單。 呢個係。可能就是呢半年之內你要想的問題。 係啊，咁啊，阿牛醫生，你今年交幾多歲啊？ 今年咧，我就因為上年有做生意啊，就逃咗啲税。 係。 但下年就唔得啦，因為要打工啦，所以就麻煩啲啦。 我就想講一樣嘢，而家啲冚家拎，尤其攞綜援嗰啲，真係屌佢個爆閪！ 你唔好成日咁屌人啦， 我哋連飛機都冇得打，屌你老味！ 打飛機冇得。喂，綜援個崩崩都係咁噶啦，我哋都冇嘢好要講。 真係屌佢哋！ 仲要你睇下我哋嗰個局長嗰、那個咩福利處嗰個處長就話，出年會繼續揾多啲。是一些、家庭咧，但係佢未申請綜援，但係有出現咗好多情緒不安嘅個案啊，諗住俾多啲綜援佢，因為嗰個僆仔十歲打老母嗰單嘢。 屌你老味，你俾條撚佢啦，冚家鏟！ 嗱，你如果想嗰個綜援想涉及到你屋企咧，你就開始打老婆啦。 呢度好喎、 啊。係 啊，喂，講起打老婆，有單嘢想同你講啊，又講翻一廂情願。咁咧誒，離唔開呢條 fee 啊。咁啊，呢個我有個同事就講開嗱。我做呢行有好多人咧拍拖咧，而家咧尤其三十幾歲、四十歲人好撚閪，帶女朋友去做咩咧？行山咧、打羽毛球咧、燒嘢食咧、釣魚咧，佢係冇諗過條女嘅感受啦。點解香港啲男人而家咁撚廢？啲女一黐埋呢度，唔使一陣就散咧，就因為好心你帶條女去啊 LV 啊、卡地亞啊、呢個菲力雞毛啊 shopping 好撚過，你帶佢呢啲地方溝咧，梗係溝唔到女咧。嗰個男同事嘅對話就係咁嘅。哇！你老婆啊真係好啦。同你一起去行山釣魚啊！唉，呢啲女人啊真係難得，我話俾你聽，屌你！我見佢老婆笑都未撚笑過，佢仲以為屌你老母個老婆好撚慘，差唔屌啦！ 個老婆係俾人困住個局啊，因為咧佢唔跟你去行山游水，咁唔都出嚟做雞咩？ 屌你！佢老婆做呢行幾皮一個月啊，走去 shopping 買下嘢啦，著到哇嗰啲咁樣難生難世咁樣 點咧？啲錢 點閪知佢錢去撚曬邊？ 可能佢唔知點使咧呢個世界。 屌我見過幾個啲人都係咁撚。 你背後唔知人哋做乜，不過可能即係大家覺得咁樣。 個男人仲以為自己好撚英添，好心嘅唔好虐待女朋友，呢啲真係虐待女朋友、虐待老婆啊！屌佢！ 可以咁講嘅。 喂，咁有啲咩啊？最後一集呼籲下大家，我哋要同大家真係講聲永別噶咯喎。 我諗講大家就唔好喊咯，第一樣嘢。 啊，仲有一樣嘢，好多謝花哥啦，多謝花哥俾啲提示我哋啦，因為因係見我就收，我哋應該係收。 阿花哥，你究竟平時做咩？ 花哥唔撚知喎，真係咁撚攞，唔知花哥平時做。 花哥個正就點解叫花咧？ 因為啊，佢個名真係好似有個花字㗎。 哇！大鑊 啊！等於阿狗啫嘛，阿狗真係個狗字啊。 點解佢老母要嗌佢做阿花咧？ 唔知喎。 但我中意夫人會貌喎。 點解咧？ 啊，老爺唔好啊，夫人 唔係係咪強姦妹仔就係 啊？我哋有冇個網友叫做老爺唔好咧？ 老爺唔好啊！我哋下次叫啦，叫老爺唔好啦。嗱咁啊，同大家幾個人要 say thank you 嘅，第一個 Ellie 啦。 Ellie 好耐都唔再 唔係只故事你都冇送過俾人㗎啦，又話上嚟強姦人有呢個。 佢以為我哋俾故事佢 啊， 但我哋其實係俾故事 啊，係喎。 嗱呢個第一係佢哋最大誤會啦，所以其實我睇出 Ellie 咧佢 都係一個擔心 擔心嘅女人一面。 係喎， 同埋咧佢哋係唔願意集體去性交嘅，所以唔想嚟我哋嘅節目嗰度。 你想到嚟真係唔得了啊！ 如果阿 Ellie 係想繼續想聽嘅，去隔離台春燒燒嗰度聽啦。 係喎，我哋都好推薦你聽下春燒燒。 春燒燒，吹燒燒。 吹燒燒。咁好啦，我哋同大家講聲都拜拜啦。 好啦，拜拜。 拜拜。Bye.